这是庄士光老师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 唐诗三百首卷三第124首诗：望洞庭湖赠张丞相。孟浩然。 望洞庭湖赠张丞相。孟浩然。北国无水兵，含气混太清，气精阴蒙地破寒恶阴性，欲借武就切断机体先命，主官水雕家狂游算一剑。 完。LibriVox 的录音是公众所有的。